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而家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紧。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系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的网聚，我们会邀请一班的主持和嘉宾出席，希望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号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和联络电话，我们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和其他详情。12月1号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澳门街，咁而家系第二节啦，咁我系你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咁就系即系一年一度啊澳门嘅盛事啊，咁就系呢个澳门大赛车啦，咁今日咧就请到阿昌哥同埋阿博士咧就上嚟咧做嘉宾啦，即系讲下啦，咁啱啱嗰节咧。我哋又講咗即係最緊要啦嚇，即係男人最中意嘅啲 model 質素點啦，咁啊又有眼鏡量，咁啊又有重口味衣，咁啊另外咧又講到話原來今年有啲升級車手啦，咁啊另外啲安排方面咧，咁啊一陣間會再補充一下啦咁樣，咁樣咧嗱喺頭先咧，我哋臨完咧，阿昌哥咧就講咗樣嘢。即係話其實好多澳門市民呢，其實你如果真係鍾意賽車嗰啲呢，都想去現場感受個氣氛㗎。咁但係呢，嘩你下下嗰張門券都唔平㗎。 係啊，今年葡京灣800蚊啊。 係囉，葡京灣都要800蚊，你諗下。咁仲要好老實咁講，啲門券有好多呢係預早呢俾啲可能啲國內嘅大款啊，或者係啲賭場嘅大款啊，都好起曬，你想買都買唔到嘅靚位。咁啊變咗呢，咁啊喂好難去，即係話有時坐啲靚位去睇。咁啊昌哥就話到啦，佢又有啲心得喎，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點樣免費睇賽車呢？ 或者又唔係叫心得嘅，因為好多鍾意賽車嘅人呢，佢都係會直頭成為賽事一部分。點解呢？嗱，因為你賽車裏面有啲又要做伏旗手啦，有啲要做嗰啲啊維持秩序啦，有啲工程師啊幫手驗車啦咁樣，咁有啲可能鍾意影相或者拍 video 嘅，佢可能係啊幫一啲傳媒機構去做攝影，或者係直頭幫大會去做攝影，又會有咁有啲可能係有啲 fan 做賽車，因為佢自己本身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因為你車隊都會啊 帶，或者成為賽車女郎， 係啊都會有㗎，有㗎有㗎有㗎， 賽車男郎係咪？ 係啦，當你成為嘅賽事一部分嗰陣時候，咁你咪可以免費入去賽車場咯，咁又睇又做嘢咯。 咁有冇你有冇一個就係我成為車手？ 成為車手啊， 成為架車嘅一部分，呢個車尾箱。 哦，咁啊，你自己試下啦，作為車尾箱都係掏空曬嘅。 咁大鑊？ 係啊，你賽得車都係激改㗎啦，係。 好。 咁其實就真係中意賽車嘅人，佢自己每年咧都可能一到賽車期間咧，就會變身成為，可能真係變身做騎手啊，可能變身做啊大會御用嘅攝影師啊，咁啊或者係自然然會認親認戚啊，有個 friend 佢啊今年有落場賽喎、啊，早啲同佢 book 定個 guest 證先，即係做。貴賓啊咁樣或者工作人員咁啊、嗯，自然攬住個牌啊，大搖大擺行入去啦。咁其實咧，係嘅，係好係好似好著數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係 點解咧？ 點解咧？咁有樣嘢其實大家都講咗好耐㗎啦，近兩年可能好啲啦。澳門啊大賽車成日都啊啲飛好似啲銷情。有段時間啊，甚至乎麻麻地，咁就因為澳門人嘅習性就係睇演唱會又好，睇展覽又好，免費先去噶嘛。咁又有 friend 咧，俾咗個 pass 自己咯，咁咪免費入場咯。 澳門好恐怖噶，啲演唱會咧係好多政府補貼，跟住啲飛係有八成係派噶，跟住剩低嗰兩成咧，仲有可能有一成係另外再送俾貴賓，得一成係賣嘅啫嘛。 係啦，回雞又有免費演唱會，一陣間勞動節又免費演唱會，一陣國慶又免費演唱會。場會跟住其實澳門好多展覽場地亦都係免費入場，咁又間接影響到個文化。即係而家其實好咗啲啦，你某個金字頭嘅博彩公司嘅演唱會開始好難攞到免費飛㗎啦，其實都係要俾錢嘅。 要俾錢嘅，或者喺馬鞍度購。咁你係啊嘛，咁你因為好多嗰啲演唱會其實都係啱我哋 都係嗰啲客嚟嘅， 係啊，嗰啲貴賓廳集團搞嘅。吓咁啊！喂，即系问下你啊！咁你好直接啊！唉，教下大家啦。除咗呢啲咁嘅搭膊头文化，即系我识下昌哥噶，昌哥又咁啱喺入面度帮架车做 set 嘅，咁啊搭膊头入去之外，有冇啲其他啲，譬如有啲位置啊嗰啲可以偷下鸡咁啊睇到赛车啊？ 嗱呢个咧，即系我头先讲过啦，澳门啊跑道年年都唔同啊，我自己都留意过噶。今年即系佢前一年咧，可能呢个位咧，哇难到鬼死咁高，真系想塌张梯望都望唔到。下一年咧，哇完全冇嘢难嘅，竟然可以啊及到少少嘅咁样吓、啊，即系其实佢每年都唔同嘅呢啲咁嘅位咧，自己发掘啦。东望洋跑道喺边度，大家都知啦。作为澳门人咁，我讲多无谓。嗱、啊，反而咧有另外一啲方法咧，都可以偷下鸡咁样去睇赛车。一個就係、是、東望洋跑道附近住嗰啲居民啦，咁佢哋雖然賽車期間都唔知道要有啲咩證先至翻到屋企嘅，咁但係你咪呢個時間去下佢屋企坐咁啊。 佢哋咧賽車嗰條賽道咪沿途好多嘅住宅嘅，其實咪都睇到曬嘅。 咁你伸到頭來咪睇到咯， 即係直情喺你屋企樓下嗰度行過到架車。 係啊係啊係啊，咁雖則封曬路咁啊，好唔方便，咁其實都仲係可以睇到嘅。你咪屈蛇入去 翻嘢都多得佢唔少啊！如果嗰日朝頭早要瞓覺。 哦，咁啊係啊，所以其實都好彩，澳門有個賽車傳統，咁澳門人係好包容嘅啊，咁啊所以啊都仲會繼續到落去啦，個賽事好多人都引咗去㗎啦，係。 咁啊，你啱啱講啦，即係個位啊成日都唔同啦。咁啊喂，咁呢個問題我哋唔好探究，反而咧嗱，我想探究一樣嘢，其實賽車咧成日都話係一個災難，咁啊今年呢個災難分兩個層面啦，咁一就有車手不幸喪生啦。咁第二個災難咧，就係大家好傳統災難性塞車啦。 哇！塞車啊，犀利咯！我自己見到係由四點塞到成八點都仲係。 我想你先講一講，喂，車手喪生係咩回事？即係除咗電單車嗰個之外，其實你講啊， 頭先啊，邱偉才嗰、那個， 邱偉才係點樣咧？ 咁咧，佢係臨時之間咧轉咗一架左太車，咁啊入嗰個叫做東方灣，咁佢啱啱好咧就係個左邊掟埋去，咁佢人咧就坐喺左邊，咁就二百幾米咁樣衝埋欄，咁最尾就係、是、好似話係氣管撕裂而喪生咁樣。 其實係咪通常呢啲即係咁高速咧一撞係咪都唔死都一身散㗎？好直接咁講。 咁就一來你撞一定出事啦，二來佢係啱啱好呢次佢係用咗架左太車，佢一般都唔會揸左太車㗎嘛。咁同埋嗰個彎位嗰個角度，同埋有賽車手表示一下，咁佢落場嗰時候就係發覺嗰個彎位其實某啲部分咧係出咗問題嘅。 有冇同大會講翻咧？ 其實那個時候你睇翻香港啲報紙咧，都有講呢件事㗎啦。咁結果係結果都係照樣賽咯，大家都見到。咁其實好多賽車手都小心啲啊，寧願咁好托賴啊。第二、三、第四日都冇啲喺個彎位都冇啲咁嚴重嘅賽事咯，冇咁嚴重嘅災難咯。 咁啊，講完呢個慘絕人寰嘅意外之後啦，又講下我哋慘絕人寰嘅塞車。啱啱你講到啦，咁啊，你分享一下啦，塞車情況點樣啊？ 我諗作為澳門人，大家都感受得到㗎啦。由嗰個叫做水塘嗰邊嘅直路啦，至到去黑沙環啊、東方明珠啊，係四點幾開始塞到七點幾、八點鐘都係死曬，喐都唔喐得㗎。你揸冇話揸四個轆，揸電單車都塞喺中間。我見到係直頭係災難性，啲人開頭都響啊，噗噗噗，後屘都放棄，直頭 係 塞到。 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好悲慘嘅就係消防民眾咧，賽車嗰日咧就喺呢個碼頭就上咗一架咧去英皇酒店嘅賭場車，咁就由五點鐘上車，咁去到英皇酒店咧，咁就已經係七點十五分啦。咁啊發生咩事呢？淨係由碼頭由回力啊！出到去理工，其實平時呢段車程咧就三分鐘四分鐘搞掂噶啦，咁就喺嗰度咧就坐咗一個鐘零十分鐘。 哇！真係行路好過喎、啊。 跟住另外咧喺理工出面咧，咁啱嗰陣出到去咧，咁啱前面有架車嗨到喎，有兩架車，跟住咧一嗨到之後咧嚇，跟住咧大家都呆曬，跟住喺嗰度又塞咗一個鐘啦。係啊，跟住咧，其實講緊咧三分二嘅路程，其實係即係三分一嘅路程都係塞車咯。 係啊，所以啊，大家喺澳門半島生活嘅賽車期間，真係行路好過。 行路好過啦，即係我嗰日都怪自己啊，點解？唉，點解咁愚蠢咧？其實我喺碼頭行去英皇，其實憑我嘅速度，憑我只腳都應該間到去啩？點解要上車咧？就因為受唔住引誘，因為就係咧，我哋嗰日就係講緊啊。哇！就係啲賭場雖然縮咗皮，唔派啲美少女喺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賽車場入面做 show girl， 但係咧因為今年咧政府嘅安排咧，啲賭場吧咧要轉咗位啊，就唔似以往咁樣啦。咁佢轉咗位咧，咁佢就要一大堆嘅美少女工作人員就帶啲客過去。咁於是咧，我喺碼頭咧就已經俾啲美少女咧夾住。先生，我帶你搭車啊，咁樣咁結果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咧睡賢美色咧，即係日男人最衰係咁啦，因為一路及住佢個靚樣，及住佢對美腿，就俾佢帶咗過去，跟住咧再 sell 埋 神探咁俾佢跟咗去， 係啦，咁啊結果唉，咁、佢當然啦，順完你上車，咁人哋嘅拜拜咁啊走噶啦，係咪先？咁你又喺度呆啦。 哎，我又想問一下啲路氹人咧，即係烏博士嗰啲咧，其實有冇影響咧？對於你翻工？ 冇事喎，嗰日 佢坐飛機噶嘛，佢坐直升機來回呢個澳門龍氹。 冇理由㗎，喂，我見到直升機公司係四架直升機按 TD， 你都坐到直升機， 坐到㗎，哇犀利，有錢㗎嘛，你唔係我同你呢啲下等人嚟嘅，你明唔明啊？有錢人是靠直升機嚟。 哇，講開直升機真係今年巴閉喎，係四架直升機 on duty 喺 talk shop 影翻落嚟澳門嘅賽車跑道喎。如果有睇直播嘅都見到，即係可能今年啲相影得麻麻地啦。但係你要四架直升機喺度， 有冇詹士邦或者 Batman 跳傘先？ 英女王跳傘呢個見唔到啊。 咁啊曳啲啦，我覺得。 噔噔噔噔噔。 係啦，咁啊喂問下啦，咁啊呢個塞車咧，其實嗰日你對你自己有冇影響啊？ 咁根據我多年豐富嘅賽車參與嘅經驗，我唔係落場賽，即係去睇賽車咁樣啦。通常都係電單車搞掂，同埋預早一個鐘頭咯，或者係我見到都 即係你都唔揸四個碌啦，嗰幾日後邊都知大鑊㗎啦，揸四個碌。係 啊係啊， 電單車反而有事。 場裏邊咧想影相嘅話咧，我真係寧願啊港澳碼頭行到去葡京灣啊， 就唔好咁啦，係咪啊？ 係啊，都唔會揸車，你真係兩寸地方都揸啦，塞成個鐘。嘅話真係揾嚟搞啊！ 唔緊要咯，我搭偉大嘅綠巴咪得咯。 係咯，我都期待點解？ 你想快啲，咪同個司機嘈兩句，一俾佢打到暈咗咯，咪有架 有白車， 係咯，車你去醫院最快啊！ 係咯， 脱離咗呢個葡京灣啦，咁就 係咯。點解唔整翻場巴士賽事咧？我應該 贏啊！ 贏啊！ 贏啊！ 逢車撞車，贏啊！ 咩奧巴龍 CT 嗰個咩 TDM 冇 咁，唔係新福利， 新福利輸曬輸曬。輸幾條街， 講打又唔夠嘅，打撞又唔夠撞。 十二月咧喺呢個新濠天地咧，又有呢、這個國際呢、這個拳擊總會又搞咗個拳擊賽事啊嘛。因為前日咁我收到呢個邀請啦，咁都係即係之前我哋 你上場係嘛？ 我梗唔係啦。 你邀請你上台。 唔係，因為我太好打啦，驚打親啲人，所以我諗住派啲後生仔去咪算咯。我哋嗰啲葉問級數啦嘛。咁啊，所以咧，但 我要打十個。 係啦，我今年就係諗緊啦。既然嗱係咁，啲後生仔靠唔住，不如我哋請啲六巴司機去啊。 哦。 應該 OK， 佢哋有起碼有實績啊，有戰績啊。大家上 U 大家上 YouTube 已經睇到啦，係咪？ 汪文輝 係啊，幾犀利啊，大佬。咁啊。呢關於呢個拳王嘅事件，我哋遲啲先講。 誒，講開又講，頭先咧，其實仲有啲方法咧，都可以睇到賽車，即係除咗買飛或者啊溜入場之外，有啲酒店咧，其實佢就會賽車期間，即係啊有啲房嘅套餐啊，或者有啲自助餐啊俾你食咁樣樣，其實計翻落咧都有數圍嘅。你反正你俾錢買飛都要呢個價啦。不如啊，風涼水冷，仲有貴價自助餐，仲有超級大 LED 幕，有極盡視聽之餘，跟住啊，攤住杯紅酒咁樣 攬住個靚女， 靚 即下面有菜，自己有菜 啊，真係有靚女喎、啊！我見到咧係有啲香煙嘅 promotion girl 咁樣行嚟行去嘅，呢、這個啊攬唔攬啊，自己做法啦嚇。咁、圍翻條數都 OK 嘅喎、你自己反正都俾錢買飛嘅話，不如你去啲酒店食翻餐好，跟住任坐 hea， 跟住又可以啊帶部單鏡機做下龍友又得，真係極盡視聽之餘嚇有得食。 咁啊，我哋啲窮人咧就真係食唔起㗎啦。咁不過我問下你啊，其實 我都係扮嘢，我都係聽翻嚟 。有一樣嘢咧，就真係好認真嘅問你啦。你以前做酒店，你應該攞到 discount 㗎係嘛？你冇理由攞唔到㗎。嚇，你識咁多人。 電視框啊。 係啊。不過佢都唔賣咧。而家佢應該都好好生意啊，係嘛？ 呢啲我唔理啦，用自己方法撩入去啦，嗰啲咁樣啊。 喂，問下你先，其實而家整體嗰個氣氛你覺得點 啊？啊，老老實實我啲老人家我 feel 翻啦嚇，我反而覺得氣氛最好咧係八十年代喎，澳門賽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受喎。 啲女得啊嘛， 女之餘咧就係佢係真係好似一個嘉年華，同埋咧啲贊助商咧嗰陣時候未禁啲煙仔廣告嘅，你都見到嗰啲攤位啊、嗰啲贈品啊、嗰個人數啊係特別鼎盛，啲賽事頭先你講過成龍杯冠獎咧，其實係大旺曬成個比賽嘅。 太博河萬啦嗰陣時係嘛？ 哇！呢、這個就你熟過我喎。 問下你話你老人家啊嘛，萬寶路出面以前啲人點叫㗎？ 啊！呢個 真係唔知啊， 我唔 知喎。跑山牌啊嘛， 哎呀，咁你真係唔夠， 你 接唔到啊， 你唔夠我腦啊。好，繼續。 係啊，咁同埋就點講好咧？澳門賽車其實有個傳統嘅，就係、是、有啲山寨 feel。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咁。 乜嘢叫山寨 feel？ 香港嘅。 即係有啲啊甩甩漏漏啊，求求其其啊，有啲即係唔係好國際化咯？以前八十年代嗰陣時候俾人哋嘅感覺。 例如咧。 你 講山寨 feel 我就諗起咧，即係某間好出名嘅手信咧，叫巨記啊，即係佢成日推架車仔出嚟噶嘛，我以為係咪巨記戰車啊？ 哦，咁又唔係巨記戰車，即係其實你睇翻全世界嗰啲國際賽事咧，佢都係會好有標準、好有規格。你一個收車場，佢一定要幾多乘幾多米平方，樓底幾高，跟住咧點樣樣防火嘅安全措施，跟住行閘人等唔准行過去。唔係㗎嘛，以前澳門咧真係無啦啦有一格仔咁樣樣懟架車入去，跟住爛衣爛兜有兩個阿叔咁樣喺度改車，跟住都唔知改唔改好，懟架車出去賽，即係一個好混亂。嗱、舉個例，即係港產片同荷里活片，你八十年代港產片 街坊車手啊， 係好多啊，以前你架車嗰啲咁嘅拉花廉字，唔知強記茶餐廳咁啊連落去。咁啊，连到五颜六色咁样样， 睇 即系嚟家都有噶，其实咁 强嘅茶餐厅， 即系你系啲，如果系国际赛事就唔会有呢咁嘅情况，但澳门嘅赛车系佢系国际赛事之余，仲有呢只山寨 feel 呢个先好味。 睇嚟计呢个台山森美司徒文俊之后咧，咁应该都系呢个快自己车神唱歌出嚟赛下啦，系嘛？ 哦，车大炮啦， 真系有嗰啲咩强记茶餐厅拉花噶？ 啊有啊， 有冇 星記白速係有嘅，唔知咁咩？ 有冇寫埋 一太子嘢落場菜？ 有冇寫埋？ 今年有標記， 餐曬都由面配火去陰。 大把嗰啲地 加兩蚊 地產啊嗰啲，係咩都有。 我咪寫埋啊！麥嘟嘟豪庭幾多尺？跟住 地產 OK 喎、啊，呢條橋 好喎、啊。 600万急走咁，哇！ 系啊，喂，真系车最盘，真系正 如上車手上蓋變多啊， 跟車撞咗車位人亡，大家係事 啊，真係驚喎，上車手選。哎好啊、 喂各位地產界人士都係諗諗佢嗰啲本地賽事嗰啲車咁贊助啊，你個盤一定放得出。 如果想 arrange 呢啲廣告，可以揾昌哥同小龍問進啦、啊、因為個 idea 我哋兩個諗，點都抽翻啲水啊，係咪先？ 唔係咯，呢啲好巧嚟。咁講翻山寨 feel 先啦。咁其實到呢個係八十年代好重嘅味道啦，同埋咧係有噱頭啊嘛。 係咪就係啲飛雞出嚟賽嘅時候啊？ 係啊，咁 其實所謂嘅噱頭就係佢以前會有老爺車啦，跟住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先冇，即係會有綿羊仔賽啦，跟住好多新手賽。以前八九十年代睇賽車最爽嘅就睇新手賽，點解啊？撞到七彩啊嘛！ 嗰啲唔要命嘅， 係啊，唔要命嘅，基本上啊，話新手其實都係唔知邊度飛車飛到熟曬嘅香港澳門車手啦。 亡命之徒。 係啊，咁其實撞車其實 係。係，我想問下你，即係呢個享譽國際啦，無論係呢個江湖定係。定係車壇嘅呢個萬亨係咪都係當年都係有出嚟賽嘅？ 有啊有啊，大家上 YouTube 嗰度揾下咧，都見到佢當年嘅神勇表現嘅。 好勁喎，其實即係嗱，先唔好講話喂佢咩涉及啲咩什麼江湖啊、黑社會嗰啲，佢本身我覺得佢手車係真係勁嘅喎都。 係啊係啊，佢拍曬 video 上去。 喂，佢話佢自己改車好犀利，係咪堅嘅？ 咁就我反而會欣賞佢個警察老婆咯，佢係揾咗警察做老婆，我覺得係 佢本身一個傳奇啦， 係個傳奇人物嚟嘅。但係佢直頭係前年咧落場賽之前咧，同個仔咧嗌大交啊，佢話要用呢隻車，個仔唔俾，要用呢隻款，因為兩個嗌大交上咗警局咁樣，有件咁嘅事喎，知唔知道啊？ 我知。喂，其實咧，我想問下你咧，點解通常話車手都會識埋自己改車、吞車，係咪一必備嘅咧？ 咁就未必必備咁，但係一定要識少少啦。 你係嗱，每每因為嗱，好似我哋自己玩 war game 咧，你即係以往啊兩種人嘅，一種就係我掟支槍俾你，咁你基本上識得去開槍啊、換彈夾啊。咁有啲人咧，好似我哋嗰啲我哋嗰輩啲人玩咧，就自己一定要識支槍係點操作㗎。咁你必要時有啲咩事咧，支槍打唔喐咧？咁你都嗱嗱臨咧，即場可以揾啲嘢去補救下或者點啦，咁樣喂，其實係會唔會就係你一個車手你要成功，你一定要fit 到嗰支槍、嗰架車或者嗰件用具係 fit 曬自己 咧？嗱，咁我又咁睇喎，我覺得咧係兩類型嚟嘅，有一種咧真係淨係專心去鑽研架車技術，即係佢機械嘢佢會識，但係佢一定唔會落手落架砌。又唔使書物家嘅，其實係嚟家比較正規少少嘅賽車科班出身嗰啲，都唔會自己落去賽車。 有冇見過閃拿吞車啊？ 咪就係咯，唔使閃拿噶啦。其實你就算賽寶馬方程式嗰啲，或者珠海賽嗰啲，其實好多都佢寧願辛苦啲揾嚿錢同你搞掂曬架車，自己唔理嘅。 認真問你，一級方程式閃拿同書物家邊個勁啲？你覺得？ 咁啊，你即係問我 Street Fighter 嘅龍勁啲定 King of Fighter 草剃傾勁啲嘅啫喎？ 唔係喎，閃拿我覺得真係勁啲喎，即係睇過啲 video。 咁通常死人都勁啲嘅，我贊成嘅。 上咗神台 係 嘛？ 係上咗神台啊！講開書物家同閃拿，其實都澳門出嚟嘅喎，唔係講笑。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書物家係17歲就嚟澳門賽啦。 係啊係啊，咁其實你大家上網睇翻啲片段，哇！即係嗰啲真係車神嚟㗎，唔係講笑。 車神，孫文嘉嗰陣時有單嘢好堅㗎嘛，佢即係由佢屋企佢要去趕搭飛機去機場，咁嗰度咧係有成即係好似我唔知幾多公里啦，咁正常咧的士司機咧係要揸三個半鐘嘅， 咁揸幾耐啊？ 佢上車，佢同個司機講：嗱，我係孫物嘉，你要知啦。咁個司機我知啊，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咁簽完名俾佢之後咧，就話：嗱，我一陣間咧，我再加多500蚊歐羅俾你，架車你借俾我揸啦。 跟住咧，夾司機揸車啊！ 咁於是咧，個司機就坐喺後面，坐喺佢隔離啦。咁佢就兜住個老婆仔女，加埋佢自己做司機啦。佢就由佢屋企開咗去咧。正常人要開三個半至四個鐘頭嘅車咧。佢話佢用咗兩個鐘就到咗啦。 哇！真係呢啲神嚟。 但當然啦，條胎報少埋啦嚇。咁所以佢俾多500蚊歐羅係有原因。 喂，但係賺咗簽名喎，個的士司機 OK 啦。 正咯，同佢影埋相嚇。 咪係咯。 咁啊，最咁啊，另外孫物嘉有啲花邊史啦，踢波好勁。 哦，真係全面嘅運動員咯。 佢即係嗰陣時啲慈善賽佢出嚟踢，好記得嗰陣時同場有邊個咧？曼聯傑斯。咁孫物嘉係踢咩位咧？佢係踢呢個右翼嘅，即係好似以前亨利咁。 即係入到波嘅。 我睇過一場慈善賽啊，傑斯喺左邊一腳斬埋去，佢即係好似我哋踢波嗰啲有個術語叫黐波啊。 佢係用腳內檔，咁你黐波咧，高手咧就係黐落黐個波落嚟再跑，佢嘅方法咧，佢就係已經係黐嘅同時已經帶住個波行。咁呢種係職業嘅足球員， 好即係佢就算唔賽車，佢可能都係一個好好嘅足球員㗎喎。 跟住再講第二回事，我見過佢踢慈善賽係發生咩事呢？佢對住個籠，個籠係打緊職業嘅，佢扭過個籠再射入。 哇！犀 係啊，咁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咧，可能有啲即係以前即係熟啦，譬如話以前即係以前熟足球嘅人咧，因為我以前好中意簡東拿嗰啲噶，我中意即係我哋個年代係老一輩啦，簡東拿啊、巴喬嗰啲啦，就係當陣時咧就係問過即係訪問過簡東拿，喂你其實你拍過咁多個人，有咩人你覺得你拍佢踢咧，你特別有感覺啊？咁佢就提出啦，哦原來孫文嘉。即係佢話係同佢拍過咧，係覺得呢個人唔做職業足球員係嘥咗嘅。 怪唔知得佢而家一把年紀，仲有得落翻繼續玩 F1 啦，大把人爭住。 好犀利㗎，好犀利㗎。不過佢唔使啦，佢淨係快你請佢做顧問都唔使做。 佢根本上佢坐出嚟都已經屈曬機，無論係能力定係名氣，係嘛？ 但其實如果史南冇死到咧，就我覺得未必係佢一個人嘅神話咯。 哦，咁又係， 因為史拿當陣時，即係如果你睇過佢 F1 咧，其實佢過彎啊咩，其實我覺得佢好犀利嘅。 但係就我覺得孫麥嘉慘就慘在咧，冇個普魯斯咁嘅人物襯翻佢。 啊，即係 有個宿敵，但係咧又俾佢渣少少喎，永遠都 係啊。 咁就仲加正啊！ 係啦，即係冇辦法嘅呢樣嘢嚇，時也命也，咁不過一代車神孫麥嘉啦。 不過講起孫麥嘉同冼拿咧，我又想講下澳門賽車相關嘅嘢。嗱，其實好多唔識車嘅人咧，佢會覺得啊，所謂嘅F3 即係三級方程式咧，其實都係啲重要嘅賽事，因為澳門嘅三級方程式咧就係全世界咁多三級方程式嘅冠亞季軍，好多時候咧都會攆曬嚟澳門做一次比拼，做一個比賽咁樣嘅。咁跟住咧，如果喺呢個賽事裏面有傑出表現，就好有可能升格到 F1 做車手啦。咁其實呢啲咧就係所謂香港澳門啲賽車評論員成日年年講吹水嘅嘢。咁其實現實係咪咁咧？好悲劇地，其實而家真係方程式賽車裏面嚟講咧，係升去 F1 最多車手，反而係 GP2 或者係 GP3。 即係唔關澳門呢條賽道事。 唔係澳門賽道嘅問題，係比賽嘅問題。因為最叻嘅車手，即係新人嚟講咧，佢賽完卡仔咧，佢直接就會去其他比賽，都唔會去三級方程式嘅啦，即係會去 GP3 或者 GP2 咁樣樣咯。咁 以前孫麥嘉同史拿又會， 咁因為以前未有 GP2 嗰啲咁嘅嘢嘛，人哋05年先砌出嚟比賽。因為一個比賽要有國際認受性，係一個好複雜嘅商業運作。你又要車廠 support， 你又要拉到廣告，你又要個賽事多人睇，其實係一門好大好複雜嘅生意，要搞得成咧係有啲難度。咁你孫麥嘉史拿嗰年代三級方程式係 OK 噶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已經俾第二種賽事爬嗰個頭，即係僅次於 Formula One 嘅賽事，其實會有好多種咯。即係你立芒都仲未到三級方程式嘅，咁你而家你要見到近呢幾年好多三級方程式嘅冠亞季軍，完全係冇機會入到 Formula One 嘅。所以大家都唔好以為話啊，真係全世界方程式嘅新人精英嚟曬澳門賽。其實 講開 Formula One 咧，我記得我上次哇眼前一亮，外國嘅 係啊， 即係架車一架咧就法拉利廠嘅，成架紅色啦，跟住咧，因為佢同期咧，法拉利同 LEGO 咧簽咗協議啊，就係即係有出玩具啦，佢將架法拉利拎去賽嘅車咧，整翻同 LEGO 玩具出嗰架一樣， 一比一啦， 佢唔係即係即係佢嗰架當然係真嘅車啦，但係一啲拉花啲嘢就係 LEGO 貼紙咁樣咯， 哦，咁都幾正， 咁變咗就係好似一架法拉利嘅玩具。咁另外咧，第二次咧就早排見到啊，好正，架車就紅白色，跟住你估下咩拉花？ 紅白色咩拉花？真係唔知喎。 MV Bird。 哎呀，蓋會咯。 我睇到哇，蓋會咯。即係真係炒眼咯。咁啊，唔知 有冇利是喎？ 唔知有冇炒到啦，不過就好正啦 ，MV Bird 拉花呢樣嘢就嚇。咁啊，繼續。 係啦，咁啊，其實我又想問翻以一個女性嘅角度啦，阿博士，咁你其實點樣睇每年嘅賽車呢？ 啊，即係我同你講啦，如果佢後生翻廿年，應該會做賽車女郎嘅。 係咩？你唔係廿歲出頭咧？ 係咁繼續。 你唔好喺度噏啦。 係繼續繼續。 嗰時係誇大我嘅歲數噶嘛。 係啊，喂，其實賽車又塞車又嘈，都會唔會好乞人憎嘅？作為一個澳門市民。 唔會嘅，因為好似賽車咁啦，咁我婆婆其實比較住喺法甲灣個位置嘅。 其實佢都係車手。 咁即係成我細個喺婆婆度玩㗎嘛嗰度，咁即係賽車嘅我咪翻婆婆度咯，都係咁樣一邊個上天台咁樣睇咯，睇賽車咯。 哦，有冇掟啲嘢落去？ 嘅掟唔到啦，掟唔到落去，跟住會睇咯，會睇賽車，但你話嘈其實可能已經習慣咗，掛年年都係咁。 即係老人家都唔作為一個老人家都唔會話有咩埋怨。 冇乜感覺， 冇乜感覺添啊！ 即係同埋好似可能即係點啊？好似我。阿公啦，外公啦，咁以前喺山頂醫院度做噶嘛， 係啊， 跟住咧我媽咪個年代咧，即係我媽咪好細個嘅時候咧，跟住佢已經跟埋我阿公咧上山頂醫院咧係睇賽車咯， 黐嚟睇啊嘛， 你阿公係咪成日將啲車手擁入去醫院啊？ 咁冇，即係真係時間比較特別咯，即係其實冇乜。你話會唔會影響到或者乜嘢？其實我覺得冇咯。 係啊，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就會話，即係外邊啲人話咧，澳門嘅跑道直路又有，上斜落斜又有，唔同角度嘅彎都有，又夠長，其實係好有特色。更加難得嘅就係有一個賽車嘅傳統。阿韓韓自己講嘅，如果係封曬條街，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封曬條街咁賽車法，一定掉曬雞蛋，即係。全世界都是咁，但係澳門唔同啊嘛，幾十年嚟都係咁，大家都接受咗呢件事已 成五十九年。 如果你話城市係得澳門同摩洛哥係嘛？ 咁新加坡都 OK 嘅，封曬夜晚黑賽添，開行曬燈添，但新加坡佢嗰個反對聲音都好大嘅居民。 嗯。 咁但係澳門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即係嗰頭鬧嗰頭又自己諗緊計點免費入去睇賽車。 周邊嘅學校嗰啲學生咪仲開心，唔使翻學啊咁樣咯。 係咩？我唔知道，我嗰陣時候都係重山啲中學嗰度翻。 咩蒲崗嗰啲啊，嶺南嗰啲咪唔使翻咯。 嗰陣時候我自己要翻，仲要考試添。 咪咁慘情啊！ 連連賽車都冇得睇。 係連連賽車係考試期間咯，係啊。 係啊，咁其實好多中學都係考試期間都幾受下 嘅。同埋你頭先講塞車咧，其實如果作為澳門人嘅話，其實即係一年一度嘅賽車其實都唔係話好大影響，只不過係四日啫。 係啊，係啊。 係啊，其實你講真啦，而家我哋星期六日啊，澳門人都幾好出街啊。 你有冇睇過啲賽車漫畫㗎？香港嗰啲？ 香港嗰啲啊，咩首都高速嗰啲啊嘛。 一個神秘嘅黑影，一副眼鏡，一副黑超，一個叫昌哥嘅名字。一架神秘嘅飛機， 哇！咁肉麻嘅原來，好彩冇睇啫。 係啊，特襲呢個賽車跑道，嗯，算啦。因為其實講緊咧，以前啲賽車漫畫都有畫過呢個澳門嘅跑道，即係東望洋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三分真實，七分想像啦。 嗱，我自己反而點講好呢？睇日本漫畫，我見到有畫澳門嘅賽車跑道喎。 係咪啊？ 係啊， 即係葡京灣真係要攝落隔離嗰條坑渠，跟住咧再。 佢講到好好，做曬資料搜集，因為個名字我又唔記得咗。叫做咩？ 唔 係，有個漫畫家畫咩？我們的消防員好似係，我唔記得咗。 叫做我們的賽車手啦。 唔係，咁佢係真係零舍有一集咧，講佢升到三級方程式之後嚟澳門賽，然之後咧畫翻澳門嗰啲賭場酒店啊，跟住搭 Jetford 啊，跟住話原來嗰啲車手要個胎側邊嗰啲 logo 都磨到爛曬，你先有可能入到十名以內嘅咁啊。 點解？ 佢做到好薄。咁因為你嗰啲彎要攞到好盡，你嘅胎一定係揩落埲牆嗰度，啲線位攞到好盡，你先至可以快咯。 我想問。而家最強嘅電腦咧，係咪會同個車手講嘢？因為我細個睇過一套賽車紀錄片， 高智能方程式啊， 係啊，咁佢咧就會同你講啊，轉彎啊，出人， 咩年代？ 應該係未有嘅。 咁嗰部電腦可唔可以上網咧？ 可能玩到 Angry Bird 啊， 即係可以嘅係嘛？應該 iPad 嚟係嘛？ 呢、這個就應該。 喂，其實嗱，問下你啊，以你專業嘅業餘賽車知識啊，其實你成日話啲賽車激改，咩叫激改啊？ 咩叫激改啊？ 係我嗱， 同原本嘅車冇咩關係，咪激改？ 我係一個行內一個門內人嚇，咁但我想問你，雲泥點解成日見到架車入面都得一個位嘅？ 咁你要偷空曬裏面所有與賽事無關嘅機件配景，嚟減輕架車嘅重量啊嘛，咁偷到得翻一個位，得個桶蝕都好正常。 跟住就入面乜嘢都冇噶咯喎。 哦，係啊，有啲支架咁撐住架車咯，即係撞起上嚟冇散得咁勁咁解嘅咋，乜都冇㗎，唔好諗住裏邊有得涼冷氣啊，跟住擺支可樂可以嘆下，冇啲咁嘅事。 即係理論上已經係好似人哋玩四驅車咁，偷聽到有殼同冇殼都冇分別，係咪啊？ 係啊係啊，有乜偷乜啊，簡直係好誇張嘅。 咁其實作為車手，即係講下車手嘅收入來源係嚟自乜嘢？嚟贊助？ 講真啦，你都係啊靠車隊養，唔通你真係？個賽事嘅獎金，我嚟買條胎咩？ 即係當好似打份工咁。 咁樣樣嘅，其實我覺得賽車呢個運動咧，同其他運動好唔同嘅就係咧，佢係挑戰緊機械同埋人類嘅極限。係。但係個收入來源咧，其實係一個靠商業運作、商業模式而操作嘅一個好龐大嘅系統。 咁如果我想問啦，你正如你啱啱咁講，即係有聽眾嗰次問我啦，好似我講電影呃人命。喂，點解我唔講下？其實係咪真係一定有需要一個人在盔甲入面咧？定係其實成隻係電腦控制機械，會唔會戰鬥力仲高？起碼佢唔會驚，佢唔會痛，佢唔會流血，唔使呼吸。其實一架車如果係可以用到完全自動導航，其實係咪一定好過車手咧？ 咁啊，梗係唔好玩啦！咁你變咗一架大型嘅遙控車，同你而家人親身操作架車係完全兩回事啦。 就係要有失誤啊嘛，係咪啊？ 一來啦，二來係你而家嘅代步工具都仲係嘅人自己揸翻自己架車啊嘛，你好多時候係試一啲技術啊、改裝啊，都係喺賽車場裏面試咗成功咗，然後幾年之後好平價量產化生產，變成大家都可以價廉物美咁樣用到啲咁平嘅又咁好嘅代步嘅汽車。 所以咧，即係每樣運動咧，其實人咧就係有失誤咧先至係過癮啦。所以我都係堅決反對電子球證呢樣嘢。 係啊，電子球證。 係啊，即係我覺得好似越位睇錯咗，咪睇錯咯，就係咁先得意啊嘛。 你有得拗先過癮㗎。 咪係咯，如果唔係邊度有分離咧？即係你同我講有朝一日啲賽車女郎全部變曬係啲吹氣公仔入面機械人嚟嘅，咁唉，你叫我仲有咩動力去睇咧？係咪？就係要睇啲重口味啊嘛。因為我喜歡重口味，好啊，這個秘密講完了，好，那就，喂，這一節呢，真是超了時啊，我們下次回來呢，探索一個問題，好不好？ 好啊， 中學生作文，澳門應否繼續搞賽車，好啊， 好啊，好啊，回來再見。